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蒙古大王胡尔卡金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了。在这里咱说清楚，都是通过翻译给说的。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讲的，说这一次由我们首倡召开南北双王兴隆会，把大明帝国皇帝陛下请来了。说大明帝国的皇帝还真赏脸，出于诚意真来了。谈判些什么呢？我们提个要求，说战争啊进行了快20年了，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，各地方都在打仗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痛苦难言。说我们建立个国家为什么呢？民是国之邦本，还不是为老百姓吗？说老百姓这么痛苦，我们觉得于心不忍，本王愿意早早罢兵西战，不打了。但是事在骑虎，你说不打了，怎么不打？必须得有个条件。今儿把你给请来，我们要说明白。朱元璋说好吧，那么请问你是什么条件？我如果能接受的一定答应，准保有诚意，好吧。胡尔卡金这才说我没有过外的要求，我承认你是大明帝国的皇帝，以黄河为界限，黄河以南都属于大明帝国的疆土，黄河以北属于大元的疆土。如果你要同意，咱们重新划定国界，永结盟好。你们承认大元，我们承认大明，马上就签字画押，罢兵喜战，这战争就宣告结束。胡尔卡金说的挺痛快，可朱元璋听完了一阵冷笑啊，大王千岁，痛快，好，这不你提了条件吗？这我也提个条件，我看以黄河为界恐怕不合适吧。你要真有诚意，必须以长城为界，你们元人迁都赶奔金马城，退出万里长城，长城以南的地界属于大明帝国。你要真这样的话，马上朕我就签字画押。看来这个条件相差悬殊，胡尔卡金就坚持以黄河为界，朱元璋就坚持以长城为界，讨价还价，争了个脸红脖子粗，最后闹翻了。胡尔卡金把酒杯往桌子上一蹲，脸蛋子一甩，哼哼， 皇帝陛下，我请你明智一点，难道说你认为我们大元朝怕了不成吗？你想错了，方才我说的清楚，是为老百姓着想，如果把这个条件抛到九霄云外，我们并不怕。实不相瞒，大元帝国还有黄河以北大片土地，兵有百万，战将数千员，就拿长城以外古国金马城来说，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，加在一块凶兵不下三四百万，你就敢保险非败到你们明朝手里吗？你想错了，真要把事情激化，重新再打起来，我倒替你朱元璋想，恐怕你十几年的血腥化为一旦，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。到了那时候，黄河以南的土地仍然属于大元，你呀，什么也得不着。识事务者为俊杰，拿你来讲，一个布衣出身，现在当了皇帝，有那么大一片土地，就应该心满意足了。当然他说的话比我说的多，话语之中带着讥讽的成分。朱元璋能吃这个？洪武万岁把桌子啪就一拍，脸蛋子也沉下来了。大王千岁，听我一言，你方才说的都错了。哦，你讲的大元帝国现在兵力雄厚，我呀，我的兵力也不薄。现在大明帝国兵有百万，上将数千员，前者一仗，我们打了个胜仗，你们杀了个大将托金龙。如果再继续打下去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到了那时候，我领天兵杀过黄河，统一北六省，哎呀，就不是谈判了，恐怕血债要用血来还，你和元顺帝什么结果是不堪设想。朱元璋说这话也挺挖苦，胡尔卡金是忍无可忍，最后他翻了脸了，好，要那么说，我们这个谈判没什么可说的，今天就得宣告结束了。要那样，请皇帝陛下你仔细慎重考虑，我给你三天期限，如果你同意还可以挽回，如果你不同意，那咱们必须重新开兵建仗。朱元璋一笑，不用三天，现在我就给你答复，连门都没有，必须以长城为界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告辞了。和朱元璋现在挺好，袖子一甩，站起身来，领着九员小将就想转身走。正在这时候，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，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嗷嗷一嗓子蹦出来，把朱元璋的去路拦住。这家伙又瞪眼又咬牙，站住！朱元璋啊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、啊！你说的可倒挺清楚哦，谈判决裂你就可以走吗？恐怕你光有来路无有归路，今天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你们统统走不了了。 再加上这嗓子就是信号。再看猿人，200多人是各拽刀剑，把楼梯给封锁了。张亮亮亮亮，张亮亮亮亮，别走了，不要走了，走不了了。长茂一看这是决裂了，要伸手，冲两旁一使眼色，各位小将军也各拉刀剑过来，把朱元璋给护住了。你说这怎么办？眼前是一场流血事件，这就发生了。那老驸马左都御赶紧出来给打圆场。别别别，哎，别别别别别，中外中外中外，都消消火，重新归座，我还有话说，都消消火，多消消火。你看在这个场合有这么个人，这事儿好办了。朱元璋也怕把事儿闹得太激化了，真要伸了手，人太少了，非吃大亏不可，干脆顺坡下就得了。所以他一回头，长茂、朱穆英不得无礼，赶紧把武器收回。遵旨。众人把刀剑带好，朱元璋头一个归了座，众人环立在左右，看看下一步怎么办。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也回头把众将深刺了一顿，重新归座，要仆人重新排摆酒宴。但是这个酒喝什么滋味，这肉也吃不出香来，火药味十分浓烈呀。单说老驸马左都御，他给解的围打的圆场，众人归座之后，左都御首先说话：“洪武万岁！”哈哈哈哈，我有几句话说，说咱们都是为国家大事，论个私人，咱们有什么仇啊？谁跟谁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呢？没有，我们赞成你朱元璋是个人杰，就连我家万岁元顺帝也赞成。谈到这次会议，这不是我们脑子一热脱口而出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啊，确实出于诚意，而且也请示了当今天子元顺帝。你说这么好的事情要因为几句话就决裂了，未免可喜呀。洪武万岁，你要吃亏就吃点亏，我们呢也别说别的，最好是欠字画押，三全其美。如果你要不听，真要伸了手，我们大王说的不假，将来后果谁胜谁败现在还看不出来呀，有你后悔的那一天。你看左都御说的挺婉转，但是不让步。朱元璋呢，也向他再三解释，说我这一次提出以万里长城为界，这是我个人，那众将我都没商议，恐怕大伙都不答应。我今天不是翻小肠追溯历史，何止以万里长城为界，长城以北1000里的土地都是中原大国的。说想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创立四大汗国，从10万蒙古骑兵南下，平大辽，灭大宋，侵占中原100来年呢，屠杀我生灵何止千万，掳走我男女金银数不胜数，那这个老账还用算吗？这都不能算了。所以我以长城为界，这是最大的容量，再没有半点可退的余地了。老驸马， 你们真出于至诚，马上我就签字画押，除此之外别无他路。结果二一轮谈判仍然没成功，但是比前一轮好像和缓了一些。这些元人众将一个个窃窃私语，不知他们商议些什么。正在这时候，在大王胡尔卡金的身后，假意思所想转身出了一人，哗楞楞楞楞楞，王家千岁，我有几句话说。胡尔卡金一看，正是前部副先锋虎燕，你有何话讲？我说两句，不一定对。我看呢，今天的那个谈判没什么结果，双方互不让步，那么也不算什么，都为老百姓着想，是不是呢？也不算多此一举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咱也不一定非得闹翻了脸，好不好呢？我看咱们在酒席宴前说点愉快的事儿，谈判的事就此结束。我呀，没有别的说的，在酒席宴上给大家以祝酒兴，好不好？说以祝酒兴什么意思？就叫虎印摘盔卸甲，换好短衣襟小打扮，腰杀犀牛皮的宝带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冲着朱元璋这边一抱拳，洪武万岁，各位欢迎光临，谈判的事就算结束了啊！大家好吃好喝，我得给大家注入酒兴，练一趟拳，众位可包含点啊！说实话，他往下一侧身，嗨，往下一俯身，走行门迈阔步，身形倒转，滴溜溜，好像刮风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他练开了。朱元璋眼里看着，心里琢磨着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酒喝不喝什么意思？说谈判决裂，我们就应该退席。他把我们稳在这不让走，还要练拳，这是什么文章？但是事情没有闹清以前，朱元璋假作镇定，在这看着，就叫胡印练了一趟八仙拳，练得真不错呀。丁世英、朱穆英不住的点头称赞，行，练的挺好，这小子也不含糊。一直等虎爷练完了，往下一收招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冲朱元璋这头二次抱拳，见笑见笑。哎呀，这玩意就这么回事，一个人练枯燥无味，这玩意找个人陪着打的对手还不错。我打算请一请哪位英雄过来帮我接接招，咱们双人对打以助酒兴，怎么样啊？我请一位吧，有几位我都不认识，你别让他说话和气，暗地之中就带着挑战的口吻。这些人都是马上的大将，能听他的吗？长帽看看，我人家可骄傲了啊！咱们大明帝国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也不能丢人现眼。我你们哪个搅着犀牛底儿过去？谁过去？烟火未尽，野人熊胡强在旁边过来，我过去。你不说话，我也得叫你过去。傻小子，看见没？这家个儿可不小啊，跟一桶石碑一样，大概有把子力气。你可不能给咱们人丢人呐！过去狠狠的动手，狠狠摔，回来我多给你肉吃。哎，好了，你这胡强是个什么嘛？就惦记吃。 再看把腰里的虎皮紧紧杀了杀，把虎头巾摁了一摁，虎尾三节棍交给长茂，把桌子一搬，噌，打电不宁身跳到当场。野人熊胡强啊，这个儿是不小，但是比起虎鹰矮了一大截，顶多能到人家嘎鸡窝这。虎鹰低头看了看对面这人，宽肩膀，虎背熊腰，也不含糊。虎鹰就问：“贵姓高明啊？”“我胡强啊。”“啊，胡将军，欢迎欢迎，你要跟我接接招？”“正是。”“要不见他不给肉吃。”“啊？”胡言不明白，这什么肉不肉的。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要那么的你就请吧。他让胡强伸手，这胡强愣头愣脑，根本也不懂别的，闻听此言往上一窜身，抡起拳头奔虎鹰便打。这拳子跟铜锤一样挂着风声，虎鹰往旁边一闪身，俩人站在一处。当然了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四臂齐摇，挂定风声。这胡强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也就六七个回合，让虎鹰上的一晃底下，嗖啪一个扫堂腿，胡强站立不稳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啊，扑通，把这台子压得一呼声。哎呀，这胡强可不敢了，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，急了眼了：“好小子，你让我当众丢丑，吃不上肉，我们军师能饶我吗？拿走！”说着话往上一窜，来抱虎鹰的腰。虎鹰一看这什么玩意儿，不认输啊，蒸不熟煮不烂的，要讲究摔跤你可不行，我们猿人以摔跤为根本，要讲究拳脚那是你们占先的，这是你自己自讨无趣。人家一拉架子，刷刷身形转动，没费吹灰之力把胡强连着摔俩跟头。胡强不干，没皮没脸还想往上冲呢，把长帽气的回来。野人熊胡强不敢抗令不遵，觉着脸上发烧，回归本队。军师，他呆吗？饭桶一个，我告诉你啊，从今以后一个月不经吃肉。胡强一听可坏喽，这回受了惩罚了，站腿一旁。长茂一想，干脆打发人过去，把虎印赢了。省着他们纠缠，我们马上离开是非之地是最好的。他一回头把小矬子徐芳叫过来：“我说哥哥，我看别人都不行了，非你不可。”徐芳把小脑袋一晃：“那是自然，我讲这事也非我不可，不过你扶耳过来。”徐芳往前一探脖子，长茂告诉他：“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如此。”徐芳小眼珠一转：“对对对，君子所见略同，你不说我也早想好了。”哈哈哈哈。再看徐芳摁了摁马尾过梁透风筋，紧了紧板带，飞身往上冲，要戏耍虎鹰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单车队的我要出发，用我自己的步伐，